翻嚟啊！呢个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啦。咁啊，其实咧即系出街嘅时候系一个端午节啦吓。咁啊，当然我哋如果系 补充 翻端午节嘅资料啦，由阿 Johnny 补充啦。 我唔补充住考大家端午节点解叫端午节咯？ 系 即系一嚟梗系常识题啊嘛。你知道答案偷题咗，问你 真系唔知道啊？ 端午节点解端午节？ 查 Google 啦， 快查。查唔切啦，嗱，听紧都查唔切啦，因为而家即刻开股。端午节几时啊？五月初 五。 端就系解，即、就、系、是、开始咁解啦。 喂， 咁五咧？有考气啦，系咪咧？嗱，五咧，佢又唔系数目字嚟嘅喎，佢中五个五喎，点嚟嘅咧？又估下先啦。 唔知 道中国啲传统历法有啲咩特色啊？ 真系唔知道， 真系唔知道啊！ 唔知 道你讲紧天干地支，讲咩先？ 天干地支系啦，冇错啦。咁、那个五就系因为五农历五月咧，嗰、那个佢属于嗰个系叫五月嘅，就是、下午个五。咁所以咧，端午个五就系解农历五月咁解。 明讲多次，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佢系五。 哦， 嗰、那个五。 但系一月又唔系自己开始行先嘅，好，所以系好虾人嘅呢啲嘢，呢啲虾人虾得好犀利嘅嘢嚟嘅。 系，咁啊，大家得个知己啦，又学咗嘢啦吓，到时六合彩易中啲，易中啲嘅啦。嗱，咁我哋咧，即系补充翻端午节啦。咁啊，阿 Johnny 补充够未啊？ 补充完啦， 补充完啦。 我冇你嗰啲咁犀利啊，扯到本土派嗰啲关系。 嗱，因为咧，对于端午节咧，大家都有相信有食各种呢种食物噶啦，系嘛？ 系， 屋企包好，出边街食好啦吓。咁我咧，其实自从我十几岁开始咧，我去出边食粽咧，今朝早我又 po 咗张幅相出嚟啦。咁我哋啲亲戚包嗰啲粽咧，点都有一嚿肥猪肉，咁啊里面有肥有半肥瘦嘅猪肉啦，有猪皮有猪肉啦吓。咁啊有啲可能如果料靓啲有虾米啊、香菇啊、冬菇啊、瑶柱啊，跟住蛋黄又可有可无，咁啊有啲花生，有啲系包花生，有啲系包龙红豆、绿豆。咁啊香港咧，其实就广东人占大部分啦， 咸肉粽。 咁啊，广东人咧就好中意食呢个蛋黄咸肉粽嘅。 系。 咁我咧其实都好中意食蛋黄咸肉粽，但系我去到好多间铺头食咧，买翻嚟食好，即系嗰啲酒楼啊，有啲朋友送啦吓，酒楼买翻嚟啊，一卷一张卷片系有三粒啊，咁几廿蚊一张嗰啲卷啦，又或者去我开埋名叫做海王粥店，我由十几岁开始食。将个蛋黄咸肉粽啊，佢写住写声称系叫蛋黄咸肉粽，劏开咧，里面咧就一撇黄色嘅嘢，嗰啲系绿豆嚟嘅，系冇蛋黄，亦都冇咸肉，因为有一撇肥膏， 有粽， 系一撇肥膏嚟嘅， 有粽叶至少， 所以咧，我系严正咁样咧呼吁全世界星期二得到嘅听众，系要打电话去海关投诉海王粥店新超记同埋呢个叫做咧富林酒家，系杨维嗰间富林，唔系嗰间阿一鲍鱼食阿一嗰间啊。呢三间咧，我系长期食咧，佢哋嗰啲蛋黄咸肉粽咧，海王粥店系冇蛋黄嘅，亦都冇咸肉，净系得劈肥膏。新超记咧一样。都系冇咸冇蛋黄，净系一撇肥膏。而呢个咧，杨维依档叫做富林酒家，好少少有蛋黄，都系一撇肥膏。所以一系你哋就改名。如果出年你哋再夠胆叫做蛋黄咸肉粽咧，我一定要带队去踩场嘅，每一间即场劏开就即刻叫海关嚟报警。因为咧，我讲埋先，因为呢个海关。早一排去到呢个葵涌一间酒楼，拉鸠咗个老细 讲鲍鱼咩饭， 鲍鱼炒饭 冇鲍鱼， 里面冇鲍鱼就拉捻咗嗰个。 我冇话你错，就系话你啱，因为商品说明条例就系针对呢。 罚捻咗佢5000蚊。如果呢间酒楼要罚嘅，香港所有酒楼，我夠胆讲所有酒楼吓，声称呢个叫蛋黄咸肉粽嘅酒楼，全捻部要拉，每一个都要罚，卖一只罚5000。而海王粥店系应该罚到佢破产为止嘅，因为佢试约咗20年。另外新超记又系，而家新超记执政冇几多间啦。 唔系，如果 但系都要拉， 写到明有嗰啲嘢又冇喺里边，咁的确 你咩叫咩？ 系涉嫌违法。 你咩叫咸肉啊？嗰皮系肥油嚟噶嘛，肥膏嚟噶嘛。你试下验 DNA 咧，有肉嘅成分，不过你净系将嗰份肥猪肉嗰份油嗰比较平油摆咗落去，就可以叫咸肉种啦。吓、啊，一条肉丝都搵唔捻到。吓、啊，呢样嘢我系呼吁啊！呢、這个严正呼吁所有全世界有听我节目嘅所有听众，系要打电话去香港海关投诉。 但系咁讲喎，突然间咧就 跟住就会有好多人提出一大堆某个名称嘅食物冇里边嗰样嘢。 唔系，我醒起一个，唔系，我醒起一套电视剧。 点啊？ 嗰度就系呢个鳄鱼类第一集。 嗯。 当日大傻做呢个酒楼伙计，咁、又问佢：咁虾饺冇虾噶？咁样大傻答我：你记唔记得系乜嘢？ 梗唔记得。菠萝包冇菠萝。 唔系， 我冇睇过。 咁猪肠咩？冇猪肠啊！ 哦， 其实我啱啱所讲咯，好多嘢嗰个名系冇嗰样嘢 contain 喺入边噶嘛。 哇，呢啲有啲嘅习惯俗成嘅，但系咧你 唔可以有一撇肥膏落去，你当咸肉噶嘛？我真系好得离谱啊嘛，系咪先？ 之后最简单嘅另一个节日啦，呢、這个节之后下一个节系咩啊？ 中秋 啊，中秋节嗰样嘢就一定冇啦，月饼系冇月亮喺入边嘅。 唔系月饼咧，就反而有得解释，因为佢意思系话咧似天上嘅月亮，因为当时做到圆形嘅喺呢个 系咁都违反出 喺个圆唔系呢个似嘛，即系咧你一系改个名要贴切啲，菜螃蟹咧你系都知系蛋白嚟噶啦，冇人个谂住你会食蟹肉噶嘛，但系起码系个菜字嘛，你系咧叫。蛋黄菜肉种是菜啊，即是假的，是吧？仿的肉咁可以接受，因为叫蛋黄肥膏种，但是千祈不可以叫蛋黄咸肉种，因为你真的连一条肉丝都冇，是一丝一丝都冇，这个是一定要去制裁这些奸商的。搵笨贼，你广东人出咗名识饮识食噶嘛？咁样去包庇呢啲咁嘅商家嘅？ 我就想问你 啊， 可以搵你笨贼20年，海皇粥店都算系咁。 所以咧，一定要制裁 你。咁你几时发现自己受骗嘅？呢位 十几岁已经发现受骗噶啦。 咁你继续一路 受骗咗十几年， 喂，仲继续食喎？ 喂，咁你谂住喂，今次睇下冇啊，都系冇。所以咧，我可以断定，全香港嘅蛋黄咸肉粽都系冇肉嘅。所以咧，任何一间都中啊！大家网友一定要打电话举报。我够胆讲，间间都中，冇一间唔中嘅。 嗯。 所以呢样嘢咧系唔能够接受嘅，因为以前我哋冇一支咪， 商人系咪啊？ 因为以前我哋冇一支咪嘛，冇办法将我哋嘅冤屈讲出嚟嘛，系咪？今次咧，我哋要履行呢个社会责任，要讨伐，要制裁呢啲奸商。罚捻到佢哋怕为止。 不过我想问一问大家咧，咁有冇食过一啲系有肉丝嘅种咧？ 有，我哋乡下包嗰啲种。 唔系，我喺街买嗰啲嘅。 有多啦， 好多。 果蒸种 嗰几间冇啫嘛。 果蒸种 有噶， 冇噶。你去酒楼食蛋黄咸肉种，全两部冇咸冇肉嘅。 我今年买咗8斤，买咗4只，系有嘅。 几钱只？ 好食，一只都要88蚊，一只咧就148蚊。 哦，你啲百九几蚊梗系有啦，即系唔系啊？讲20多蚊一只啊！嗱，老实讲啊，啲人话啊，如果攞翻出嚟，大家讨论下，一只糯米鸡几钱啊？咪都20多蚊。 不过糯米鸡有冇鸡？ 喂，糯米鸡有肉噶嘛？ 有鸡。 你有乜理由？你卖20多蚊嘅种系里面一条肉丝都冇噶，得个撇肥膏同埋啲绿豆。 老婆饼 吓？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制裁啲奸商，冇办法，呢啖气系落唔到嘅。 煲仔菜冇仔， 佢个意思系煲仔啊，系一个嗰个细嘅煲，就唔系煲一个仔嘅饭。 嗯， 所以咧你可以从另一样嘅解释噶嘛。我系讲煲仔呢个煲呢、這个有煲爷噶嘛，系嘛？好大嘅煲咪煲爷咯，有煲公有煲乸，系咪？ 有 I Q 题啊嘛。问边问有冇呢咩食品？有冇咩嘢咧？系两个食品嘅名字加埋一齐，而变咗唔系食品嘅咧？ 一时间我谂唔到，你开估啦， 我开估啦，一个就叫做我哋一个就叫做猫面，嗱猫你就食得噶吓，咁但系当然香港犯法啦， 系， 咁如果唔讲呢个咧，另外一个咧一讲出嚟咧就大家一定系即系弹起噶啦， 系， 就叫做菠萝鸡， 哦，菠萝鸡好出名。因为咧喺近几年一个组织里面有个人物咧系冇头发嘅咧，著名菠萝鸡。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批评佢嘅一大班人都系菠萝鸡，包括1.93，绝对系 又开名， 绝对系菠萝鸡。系啦，但系咧大家咧就唔好提咁低 呢啲。 唔好提咁多呢啲人，因为我哋一个有格调嘅一个网台节目， 本来系嘅， 讲咗呢啲 嘅人哋嗰度探讨， 即系成个 出处嗰啲， 成个嗰啲 咁混乱 呢个组织，呢个佢哋所属嘅成个组织都系菠萝鸡嚟嘅啦。嗱，咁啊，讲完呢个端午节， 你闹完啦嘛，端午节嗰啲行动 系讲完啦，我哋呼吁完毕， 咁啊闹一啲另一啲人啦， 系边个咧？系咪呢个叫做咧郑松泰友好人士啊？ 郑松泰个拍档， 拍档，喂，佢哋真系拍档嚟噶， 合作消灭何俊仁。 佢哋喺2015年咧就系联手，就知道要手印何俊仁，令到何俊仁咧就输咗区议会议席。 唔系集中翻何君尧好拍摄，冇郑松泰住。 喂，咁佢拍档嘛？我哋介绍何君尧，我哋介绍 背景系啦，佢背景 唇齿相依啊！佢哋咧其实系一条命嚟噶嘛，系咪拍住上嗱两个双双进入立法会？嗯、你话系咪？ 今次选律师会理事会，咪因为少咗郑松泰嘅帮手，所以就落选咗咧。 我觉得好大影响嘅，始终咧你都知道咧， 郑松泰帮唔到佢戒票 噶啦。唔系啊，因为咧二九最近分裂啊嘛，同芒果佬系嘛，咁你咧个力量薄弱咗啦嘛，你冇办法攻击其他人啊、嗯，所以咧令到佢咧嗰个成为一个焦点，个个都知道何君尧系咩人啊嘛，所以咧佢咪低票咯，系、嗯、咪？咁何君尧咧，即系都系你哋嗰、那个，哎呀，都系你哋嗰个界别啦吓， 算系啦， 算系啦，即系你哋有个法律两个字 嘛。唔系啊，何君尧佢今次总结自己嘅失败咧， 系 最主要佢就话系一个冇有心人装冇心人，而佢就系一个冇心人俾人哋装到，所以咧佢就喺呢个选举上面就失利。 而都调翻转佢另外讲法，佢交棒俾年青人。 哦， 佢有讲咩？ 冇系，好似冇呢句系嘛？ 由后尾咧喺苹果，苹果系咪发生啊？系，佢话咧我交棒啫。 啊，咁佢好过文协、啊，文协要求年青人交翻棒俾佢、啊，系嘛？ 唔系，因为嗱，我集中讲前面嗰句先啦，即系我就唔系好明佢点解一个喺一个选举入边可以系一个冇心人。 佢冇心点选嘅咧？ 唔系啊，咁 即系 五百几票， 因为平时佢就系坐喺度都赢噶 喎，唔系瞓喺度都赢。 票 跟住某位系香港名嘴话斋，话自己瞓喺度都赢，结果都香咗啊嘛。 瞓喺度输咯， 系输到瞓喺度，把个句子调翻转啫。 咁瞓喺度都赢咧，即系老实讲，即系呢啲说话讲出嚟咧，就梗系唔系咁公允啊。系咪？任何嘢都有机会输噶嘛，冇话人够硬啊！咩世界系咪？啲票唔系你噶嘛，你冇办法咁个夹硬锁起佢噶嘛，系嘛？选举又攞翻出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何君尧咧，亦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嗱，啲票唔系你的，不过咧，如果 谂住啲票系佢， 哦，喂，我哋咧一定要咧从多方面角度睇啦，因为我哋系一个有建设性嘅节目。今次咧呢度咧五百几票投佢，但系都输咗啊，最低票啊，咁系代表咗啲乜嘢咧？ 嗯， 代表咗中联办沽票不力， 系、嗯、 有人啊立坏心肠。别有用心，系、嗯、嘛？ 因为选之前咧讲咗话，全部都系俾啲人写授权票。 哦，即系佢个有心人装佢，其实就唔系任剑锋， 就系、是、讲中联办啲有心人装佢。嗱，呢个咧系一个政治解读嚟噶。嗱、嗯，出边啲人冇人咁讲噶， 言外之音嚟。 冇错， 表面上喐任剑锋， 因为任剑锋点喐到佢啊？佢啲铁票嚟噶嘛，喐得到你铁票，一定系你自己人啦、啊。是咪？ 即系剑指中联办喎呢？ 冇错啦，肯定系中联办有人唔妥呢个何君尧。咁究竟边度嘅人会唔妥何君尧呢？有啲咩利益嘅冲突咧？嗱，我哋呢样嘢咧，我哋要深入咁探讨下， 系、嗯、咪？会唔会同一啲新嘅义工有关咧？ 我觉得唔出奇，因为你都知道啦，佢喺代表个界别里面咧，就伙同咗好多嗰啲团体啊。 嗯， 叫亲政府团体啦吓、 嗯， 即系类似嗰啲叫做咧和 X 和啊，水 X 啊，十四 X 啊，新 X 安啊咁上下啦吓，或者即系嗰啲咧叫做四大公司系嘛，四大亲政府团体， 冇错。 咁呢啲 巴士路线嚟咁多 X 嘅， 嗱，唔系啊，新界特别多 X 噶嘛，系咪六啊八 X 嘛，系啊， 六啊八 X 好似屯门出嚟嘛。所以呢我是好觉得呢是一定是有啲利益方面呢分配得唔好 係 咪、嗯、令到呢有部分嘅嗰啲叫做呢自己人呢即係觉得唔係好即係不满啦係咪所以呢就喺选票上面反映咗佢哋嘅意愿係咪我咁讲算唔算 公道啊？ 嗯， 系咪好公道？ 一路都系公道。 嗯， 但你啱讲嗰啲巴士路线喺呢个律师会嘅理事选举，我唔睇唔到佢哋点样可以攞到啲咩着数。 佢哋唔使攞着数噶， 佢哋点样拖甩佢啲票咧？ 咁 即系呢堆巴士路线， 咁律师都可以同时系新 X 安成员噶嘛？ 嗯， 有法例规定律师唔准系呢啲成员。 一般黑社会电影咧， 冇人讲呢啲，你讲咩？ 黑社会电影， 吓东方电影，电影啫，电 影。通常啲黑社会啲大哥咧，啲第二代全部都做律师噶嘛？ 哦， 系咪啊？咁好有可能嗰啲就系嗰啲人啊嘛？ 因为咧，嗱，即系。叫做咧，作为父母啊，梗系希望子女咧系有一个好嘅出路噶嘛，希望成为医生啊、律师啊、会计师啊嘛。黑社会嘅仔女唔可以做律师嘅咩？ 冇错， 唔可以执业嘅咩？系咪？芒果佬都成日帮衬佢啲法律资讯啦，系咪？所以咧，我哋理解作为父母嘅嗰个心意，系咪？所以咧，有一班亲政府团体组织四大公司嘅人入咗律师会。绝对唔出奇喎，呢、這个我觉得吓、嗯，你哋觉得会，我唔觉得有咩冲突喎。 听下刁伯讲先，持平啲。 啊，刁伯讲啊， 我就怀疑咧，基本上就系佢而家佢一个人可以有几票投嘅，照计嚟讲，佢就本来佢系玩，即系玩呢、這个，即系叫做沽票，一齐即系集体咁样送晒几个人入去噶嘛。 系， 但系咧呢种咁嘅选举情况，如果咁嘅环境咧。是应该是原本讲掂数话大家做联盟的里面有二五。 是。 令到他呢没有足够的票去当选。 嗯。 即是说呢他们是谷高了其他的几个人。 是。 然后呢就他就自然后将啲票呢就给了第二个。嗯。那令到他不够。 是。 所以就是将联办冲埋他。 嗯。 咪嗱，似就似系咧，佢近年冒起得太快嘅，即系 令到有 做立法会议员，又系呢、這个佢曾经做过律师会会长， 会长系啊，做会长噶，早几年系会长嚟嘅。 你会唔会希望，即系如果你系话得事嘅，你会唔会希望有一个人坐拥咁多样嘢咧？ 系， 都会唔会系其他即系行家可能会 心病？唔抵得佢步步高升， 系啦，有人晋升太快， 嗯、 各方嘢都益佢， 系， 亦都会引来即系竞争对手嘅不满咧， 绝对会啦， 即系只要投暗票， 即系有人眼红啊嘛，系嘛，你条卵样系嘛，乜卵嘢着数都俾卵晒你，肥到乜都着唔落啊，你仲要益佢系咪？韩新华斋系咪？有人梗系有人唔高兴噶啦嘛， 嗯， 系咪？咩工程都俾你接卵晒，咩着数都俾你做卵晒，系嘛、嗯？立法会份工你又捞卵埋，咁你究竟想点样样啊？ 因为有好多 competitor 噶嘛，其实 系咯， 唔系 讲真一句，你讲真一句，你如果你话即系泛民嗰班人嚟讲咧，佢哋要出头咧，就要识得选举喺出边打。 系， 但其实喺建制派里面嘅打法咧， 喺里面打， 就喺里面要打咗，要打一大轮先。 系， 跟然之后出到嚟咧，就眯埋，就真系瞓得到都赢啦嗰啲。但问题佢喺瞓得到都赢之前咧。佢系打嗰轮嘅， 系先喺罗马斗兽场厮杀完，先、至可以出嚟嘅。 但系出到嚟就得啦，出到嚟就得啦。 只要系啦， 所以王国京同埋呢个钟树根都冇得捞。系啦，因为佢女 仲有邓家彪， 系啦， 都结果都俾人哋临尾搞掂咗。 嗱，王国兴同埋呢个叫做钟树根咧，可以解释老啊嘛。咁你年纪大咁咪要让位咯。邓、家彪就后生啲。即系佢都冇得捞咧，就呢个系佢嘅组织嘅问题。呢个郑耀堂唔够力，系嘛？如果你郑耀堂够力嘅，有乜理由你嗰个叫做九龙新界东工联会一直 都都几人工联会唔抵啊？ 其实都有解释 嘅。俾啲新兴建制派 食晒啲位， 突然爱国派俾佢攞晒啲位， 唔系 因为佢唔系的系啊嘛。 系啊。 如果真系的系嘅话，系直接可以禁制控制你嗰啲先系的系啊嘛。 咁工联会都算的系咯， 工联会系的系噶。 但系唔系，但系问题就系、是、问题就系唔系嗰啲捧佢场，唔系嗰啲即系话得事嗰啲。 可能唔系当权， 嗯， 佢系的系嘅，不过唔当权。 个组织的系啫嘛， 系组织的系。 但系你，但系讲真的，你个有组织好啊，定系话好似某人咁样，可以随时一禁制？你就眯埋眼，就会自动将嗰个 email、嗰个 word、嗰个 file 眯埋眼就禁制转账咧。 咁嗰个听话啲， 你听话嘛？ 你唔会，因为你冇你冇所谓大陆嘅用语叫冇底气啊嘛，你唔敢。你唔敢反抗噶嘛？ 系 咯， 某 嗱呢样嘢咧，对邓家彪有啲唔公道啊！你点知邓家彪唔系就咁都系放入过去咧？佢都得噶嘛？佢话俾你听， 佢都得啊！ 嗱，佢都一定会出嚟啊！我发誓， 下届选我一定就咁放入过嚟。 冇错啦，我做我核突咗佢，系咪？我够胆写包凳，我一定 出嚟拎过嚟， 我一定核突过佢。 咁但系冇办，咁但系冇办法啦。 刺青嘅喺个额头刺青嘅林 郑月娥，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当时点解邓家彪输俾边个？ 容海恩 咪系咯，嗰、那个系俾系个直接，嗰、那个系直接薪宠嚟噶嘛？ 唔系因为咁样嗱，如果你系从一个形象解释咧，咁啊律师咧话晒嗰个叫做咧社会地位都高过呢啲工会系嘛？你 系啊， 工会嘅地位唔系咁高嘅，尤其是香港系咪公子不出头嘛？系咪？ 唔系佢最中意，唔系佢而家似乎 嗱咁又坦白讲，你话如果讲起呢个咧，咁我觉得容海恩啲表现似乎好罕有啊，暂时嚟睇。 哇、哦，系、哦，几好、啊， 有啲领先、 啊，几好、啊，起码冇乜点出错先、 啊， 系嘛、 啊？ 嗱，温瑶举嘅时候，温瑶个人 拖几镬噶啦，一次喺法庭嗰度整张自拍啦，跟住搞到要律政司去救佢啊，余国强都唔得闲啦，已经 系咯， 系啊，因为你 睇温瑶结婚未啊？ 我唔知啊。 何君尧好似未结婚啊， 唔清楚。 大家 check 下，佢同余国强系咪有啲咩关系？ 咁你又唔好咁嚟踩低余国强。 好难讲嘅世界爱情嘅嘢，系咪？咩人都得噶嘛。今日讲话你话呢个何君尧咧，其实嗱，讲起何君尧冇办法唔讲佢拍档郑松泰。 系，都要讲郑松泰。 一定要讲噶，点解咧？因为咧，郑松泰嘅。助手得力助手咧，今日出尘啦， 嗯， 系嘛？咁啊， 阿满， 阿满啊嘛，唔系金满，系锦满， 都叫阿满喎。唔怪之对佢好啦，原来份内有感情啊。 其实咧，呢个系犯忌讳嘅，知唔知啊？ 系咩？ 古代咧呢啲咧系要改名噶， 系咩？ 系啊，唔可以噶， 所以咪入咗去咯。 系咯，咪入去坐咯，系咪？因为咧，好似。哦，呢个叫做咧，呢个叫 即系因为我嗌阿满嘅时候，唔知嗌紧边个啊嘛，两个一齐应， 两个一齐应，咁点搞咧？系咪先？仲要咁啱个名似喎，金满同锦满， 或者出嚟争住边嚟，打生打死噶咯 吓？ 因为一出嚟咧就打生打死噶咯。 唔系啊，因为点解咧？最捻衰咧就系一周刊，琴日咧一周刊出咗一个咧，就话好似系水房系嘛？水房有个大佬啊。出贼四架车去接佢啊！ 系几十人， 二三十人，四部车去，一架七人车接佢上接佢出监。今日呢热狗得两条友举旗，唔知有冇其他人到场啦？喂，你令就系觉得你一个有七千成帮军嘅庞大组织， 仲有咩？ 而家可能冇啦。咁但系点都有 2% 系嘛？ 2% 都唔知 道，七千 2% 十四人啦、 啊，真系唔知啊呢、這个。 两个影到相，咁可能有个揸机啦，点都有个揸机嘅，冇可能冇。 咁你谂下，只系自拍噶？ 唔得，嗰、那个距离冇可能自拍啦。我哋唔能够咁污蔑人哋，起码三个 无人机。 嗱，你可以从呢个睇得出咧， 七千 2% 好似系咪百四啊？ 十四。啊，唔系喎，白四 系啊，你好似 系白四系喎， 哎呀，大佬， 我谂紧黄少啊， 好捻阴功嘅，好阴功， 系一 percent 都七十噶 咯 喎， 系咯， 哎呀，真系情何以堪， 因为 所以大家唔好耻笑啲 2% 啊，真系，原来呢个 已经唔 系0.2， 系咪啊？因为 咧，佢份冇大啲啊， 热烈就收紧，帮阿郑锦满。筹紧期，咁、 哦、 咧而汪果佬又有个四眼乜，大家都收紧月费，咁我问你啦，出到嚟佢食两家茶礼，咁点搞咧？ 唔好意思系嘛， 系啦， 即系话你不如你两个唔好派人嚟接我啦，系嘛，顺德歌情失手意， 系啦， 第日仲去唔去汪果佬度做节目咧？系咪一边啊帮佢收筹紧期？嗱，虽然抽三成咧，都叫做有钱啦。 咁啊，芒果佬一样系收月费噶嘛，那个节目要吓都交翻俾个主持人噶嘛， 都有钱俾佢噶嘛。 系啊，所以真系都啱嘅，两边都唔嚟，即系以示公正，跟大家台底倾点数。 系，可能系咁样啦，所以就解释咗冇人去接佢。 啊，因为去到嘅时候， 冇乜人啦， 你又嚟，我又嚟，大打出手点咧？个场面咁震撼，唔系依家约翻去，所以都系。 哇！入边佢出翻嚟，哎，掂晒喺度，捉好多个即时入嚟啊！ 突然间会捉多咗好多人。 边个？捉翻芒果， 捉翻芒果落去，一个换一个啦。你啱放走你，咪捉翻个 交人啦，交人啦，你要交人啊嘛，交人啦， 系咯，啱啦，交芒果老船，系咪嗱？咁啊，从呢个阿满咧，今日出策咧，嚟紧我哋之前我哋作出一个预测，就系秃秃联盟。而家好明显啦，呢个陈云咧吓，陈秃就去咗呢个黄秃嗰度做节目，系嘛？咁啊叫做咧建国神话， 父子相认， 父子相认， 新父子喂， 系啊，咁。 跟住一个又一个呢个， 喂呢个勾搭咧，都系咩嚟噶咯？吕布嚟噶咯，三圣巴佬喎，奉先我儿吓，而家变咗光头佬认我儿系嘛？认到最后系咪董卓啊？咁啊嗱，啲陈文有冇董卓嘅身形？ 好危险！ 有冇董卓嘅身形？董卓据闻有300磅嘛？董卓 系 啊，咁所以咧， 但我都觉得有好难讲。你啊，虽然结咗婚，啊，嗰、那个老师未结婚，咁会唔会喺呢个时候咧，为咗陈秀而大打出手咧？ 唔会 啩？ 哇，难啲啊，难啲啊嘛！ 我哋成日好难讲噶嘛，情人啊，系啊，情人眼泪出西施。 哇，喂，嗰、那个系貂蝉嚟，大佬，你唔谂咁样冇用呢个貂蝉。啊！你话东施，你话东施啊，攞嚟比喻下差唔多啫。 呢个节目就系18禁啦， 系咪？ 唔系，大家点？大家喺度问，点解系貂蝉咧？就要问啦。 奉先我儿嘛， 系啦， 系咪？ 咁佢身诶父子相认，咁而家本身陈秀慧就系 咁，边个系黄允啊？边个做黄允啊？冇喎，冇人肯愿意献出条女出嚟喎。嗱，从呢个咧，我哋当早几集嘅节目预测咗个秃秃联盟嘅形成咧，系咪先？咁而家确实形成咗啦。咁咧，佢哋个新节目咧叫做建国神话。 嗯， 当然啦，佢哋嘅建国 去到神话阶段咯，佢哋。 佢哋建国其实从来都系神话嚟嘅，封神榜嘛， 嗯、 又分封咩太子，又分封乜嘢公主，系嘛、啊？又有公侯伯子男。 公哦，我谂到啦。佢咧，而家即系初初咧，就由现实而家假假变咗神话咧， 系、啊、 再过来啲，会再变一变， 变成咩咧？ 童话， 童话。哇！咁边个做公主啊？边个做王子啊？ 唔知 道，唔系 又有杨洋，杨洋，杨洋啊，杨洋啊， 神话都有一排玩嘅，神话有一排玩嘅， 肯定杨洋有份啊！ 咁啊，呢个神话咧，嗱，老实讲啊，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方便讲，因为咧，我哋对佢唔系太熟悉嘅，我哋始终咧，对于芒果佬有一份特别嘅感情。嗱，对于啲秃头嘅咧，我哋感情唔系好厚嘅， 所以咧，个个都有头发。 唔系，我其实想问你好耐嗰条问题，即系如果呢一班 evil 咁样佢互相决战嗰阵时咧，你哋会企喺边一边啊？边一边系 lesser evil？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 但系有冇 lesser evil 咧？ 一定有嘅，都唔系啊？点样比咧都有只系 less 啲嘅，系咪先？点比都有只 less evil 嘅，即系咧，你有三个人，一个史泰林，一个毛泽东，一个希特拉。点样睇啊？希特拉都系 less evil 啦， 系 真系嘅。史泰林一定衰，一定扑街过希特拉。 系啦， 老毛扑街过史泰林，史泰林咪希特拉咪 less evil 咯，系咪？咁如果希特拉同麦索里尼之间咧，麦索里尼直情系 angel 啦，系咪啊？真系嘅，隔 篱讲都系 啊。喂，麦索里尼即系 angel 嚟噶， 用数字计算， 因为争好远，争好远，争好远。 因为啊，而家啲人睇翻啲嗰啲资料咧，德军啊，当时咧就喺度研究咩咧，杀人武器。但系意大利军咧就研究点样咧，点样喺旅行，即系喺行军途中煮意大利粉。跟住呢仲要将嗰啲意大利粉冷藏得好好，係随时可以攞得返出嚟食。呢、 嗯、 个呢係对后世好大贡献嘅呢个意大利兵，係咪？咁呢节时间原来又够啦，我哋要下一节返唔再讲。